这道理我全都懂，恋爱的方式你犯哪里的错，也没有规则可以去找，白露的缘分更不可靠，喜欢的对象要自己挑， 别了，又长又老，过来转转。